声亲家，声声好伴，大亲家，如今断他断。人生的舞台，白墨灯茶，三大镜头都是咱老百姓心下。 如诉，多年长大